是遵旨重刑讨，岂不中了金龙案？我若是遵旨重刑讨，怎忍看小扣住伤痕累累？再说金鳌叭叭叭，我中举一棍。 玉棍重气轻落，难道我是让你来哄孩子的吗？ 不是啊，娘家，今日我要重重的拷打扣住，等明儿你心也软了，气儿也消了，怪我把他打中了，奴婢可是吃罪不起呀。 哼，我告诉你，谁让我难受一时，我让他难受一世，你就给我狠狠的 冒犯娘娘， 想得可倒周到， 奴婢却是被娘娘着想啊。 不顾安危去求高，去求